在朝鲜人民的伟大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之际，孟加拉国、尼日利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国分别在19号到21号期间举行了讨论会、图片图书展和电影欣赏会。会议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的金日成同志、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不朽业绩的照片。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朝鲜影片。会上发言者积极赞扬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，说朝鲜人民在他的领导下在朝鲜战争中创造奇迹，打败了自诩世界最强的美帝国主义者。